记得昨夜推开这门，里面的主角是我们，短暂的快乐都化为永恒，是因为我们爱得太认真，而今我依然推开这门，里面的主角只剩我一人，所有的回忆都让我承认，你给的一切是那么的完整，可如今为何你会变得如此陌生，是否真的因为有 真的，因为有